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一，农历10月2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一天综合演练中强调，坚持问题导向，认真复盘评估，为如期安全顺利办奥奠定坚实基础。 奥运博物馆开启奥运藏品全球征集。 北京健康宝通勤标识上线一周，方便跨城通勤族出行。 北京 A 类定点医疗机构增加到39家。 2022国考注重时政热点，建党百年抗击疫情成为考试内容。 本周京城天气上演雨雪大风降温三重奏。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一天综合演练昨天进行，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通过视频系统指挥调度综合演练并复盘总结。他强调，冬奥赛时一天综合演练是对冬奥会指挥调度和应急保障处置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标志着冬奥筹办进一步进入加速冲刺状态。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瞄准调度顺畅、反应迅速、处置得当，认真复盘评估，全面查找漏洞，举一反三，对号入座，固化成果，为赛时防疫与运行积累经验，为如期安全顺利办奥奠定坚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演练以2022年2月7号冬奥会赛时第三天的赛时运行为基准，先后触发疫情防控、运动员伤病、设备故障、交通事故等19个事件场景，全流程、全要素、全实战检验指挥调度和应急保障能力。蔡奇、陈吉宁等北京市、河北省和北京冬奥组委领导指挥调度，北京冬奥会运行指挥部一办一中心13组、9个竞赛场馆群、26个非竞赛场馆，北京和张家口属地运行保障指挥机构等50个单位各就各位，按照赛时标准和流程全程参与综合演练。蔡奇充分肯定演练成果，对参与演练的各方面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他指出，要以此次综合演练为契机，查找冬奥筹办和赛事组织各环节存在的不足，完善赛时运行流程和应急处置方案，切实把演练成果固化下来。指挥体系要做到沟通顺畅、调度有序、无缝衔接，加强与城市运行大数据的共享。指挥体系要扁平化，提高场馆层面处置能力，遇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加强风险管控和防范。各场馆各方面要善于构建问题场景，开展好单项演练，做好赛时服务保障，提供舒适、便捷、安全的服务，提升各方参赛体验。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要在城市保障方面加强对接，继续做好国际测试赛疫情防控和赛事组织工作，做好人员抵离和接待服务保障。 以共享奥运记忆、见证双奥荣光为主题的奥运藏品全球征集活动昨天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启动。本次征集持续一年，征集范围主要与奥运相关的具有珍藏意义的物品，未来这些藏品将与公众见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在启动仪式现场进行了第一批的捐赠，其中国家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郑山路捐赠了国画作品《双奥北京胜景图》，这是一幅10米长卷。 北京是双奥，我们也期待着冬奥呢举办得更成功，我就想呢用一幅画把它贯穿起来。这张画画了3个月，这个画呢就由长城首钢的工业园区再引申到新建的冬季奥运会的比赛场馆，然后再加上鸟巢，再把几个典型的运动员取得的成绩，这些元素全加进去。 中国体育集邮与收藏协会常务副主席侯坤捐赠了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我个人认为有一定代表性的藏品，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参加的第一届冬奥会，那么也就是从1980年开始，我们才开启了中国人的冬奥之旅。 本次活动从11月28号起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奥运藏品，征集时间持续一年。征集的重点是在北京2008奥运会和残奥会、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申办、筹办和举办过程中产生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奥运见证物。参与过历届奥运会、残奥会和历届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运动员、教练员的比赛服装、比赛装备或其个人纪念品，以及其他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奥运见证物等。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傅晓辉表示，征集的藏品类型不设限制， 可以是服装、文献、勋章、徽章、证件、实用物器、旗帜、书刊、传单、音像制品、货币邮票和其他杂项。接收的藏品一律由北京奥运博物馆收藏。 新华社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和首钢集团了解到，首钢滑雪大跳台将根据天气情况，计划在12月中下旬启动造雪，迎接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的比赛。造雪过程将分为本体造雪、塑形、除雪、补雪四个阶段展开。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唯一雪上项目竞赛场馆。目前，场馆跳台主体、裁判塔、固定看台及配套建筑全都完工，临时设施搭建接近尾声。 另据报道，近日首批通过冬奥无纸化通关系统申报的冬奥物资在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顺利通关。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是电视转播监视器，共12件，重40公斤，将被用于北京冬奥会比赛的电视转播中。冬奥无纸化通关系统的启用，使报关物资可以线上提交、审核、办理，进一步提高了暂时进境冬奥物资通关效率。 携手奔冬奥，一起向未来。 在北京，有一支平均年龄60岁的冰球队——1979冰球队。他们的核心成员是上世纪70年代什刹海体校冰球班的冰球少年，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冰球梦一度中断。不过，随着北京申冬奥的成功，这群已经不再年轻的老男孩再度聚首，重返冰场，挥洒汗水。下面，来跟随新闻广播记者马俊走进这群壮心不老的老男孩。 我是北京1979冰球队的梅春辉，今年60岁。 我叫程硕山，今年59.9岁。 我叫吴林，今年64岁。 你怎么称呼啊？ 席军。 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59啊，叫年轻的老年，现在是吧？ 每周三和周六晚9点半以后，北京奥众冰上运动中心的冰场，属于这群平均年龄60岁的爷爷级冰球手们。运球、传球、射门、呐喊，尽管已经不再年轻，但在冰面上，他们依然身手矫健，活力十足。 冰球带给您觉得最大的快乐在于什么地方？ 带给我的就是健康，带给我的是团队的友爱。 如果不是白发泄露年龄，戴着面罩头盔的梅春辉丝毫不显老态。他是这支球队的队长，球队的队友们都是和他有着近半个世纪友情的老兄弟们。时间退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当时的什刹海体校选拔了一批综合素质优秀的中小学生组成冰球班，经过专业的训练后，代表北京市参加历年的全国冰球青少年比赛。 我们这波是就是小学5年级，然后一直打到高中。那会儿的装备包括冰鞋都没那么好，你像70年代打球的时候，那会儿还都没头盔呢。你看我们从小都是用的木头杆，又重又沉，还不结实，啪一根就断了，一下好几块钱没了。 与冰球相伴的年少岁月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和梅春辉同届的程寿山回忆说， 我们那会儿就是冬天从最北边开始滑，因为北边那边冷嘛，西北，因为我们都骑自行车，就从颐和园后湖，记忆当中那是最早能上冰的地方。后湖滑到前湖，然后滑到紫竹院，

东城区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通报，疫情防控检查中发现23家企业执行不到位，主要涉及扫码测温不严格、未佩戴口罩等问题，其中包括不少社区餐厅、生活超市等。国瑞城、百老汇影城和搜秀影城也在通报行列。通报要求各市场主体强化主体责任意识，落实好各项防疫举措。 新闻广播消息，市医保局发布通知，增补7家定点医疗机构为 A 类定点医疗机构，即日起生效。截至目前，本市参保人员无需选择直接就医的医疗机构包括39家 A 类定点医疗机构、164家中医定点医疗机构、160家专科定点医疗机构以及2200多家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新增补的7家医疗机构包括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航天中心医院、北京烟化医院、北京市第二医院。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公务员招考公共科目笔试昨天在北京等全国77个城市同时举行，有174.2万考生确认缴费，142.2万人参加考试，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46:1。从考试内容来看，本次国考注重考察考生对时事政治、科技热点的掌握情况，建党百年、抗击疫情、脱贫攻坚等时事热点都出现在试卷当中。此外，还首次增加了行政法执行类考试，内容差异不大，考试方面的重点有差异。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本周北京将陆续迎来雨雪、大风和降温天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变天早有预兆，昨天本市云层厚重，体感阴冷，就是在为本周的雨雪提前发言。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白天有小雨或雨夹雪光临，西部北部还有雨夹雪或雪。到了夜间，强劲的北风登场，后半夜到明天白天，阵风可达6-7级，风寒效应明显。与此同时，气温也高台跳水，明天的日最高气温仅有6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此后整周的气温基本维持在这个区间内，还配合着4至5级的北风，风大天寒，体感可达咬牙跺脚的状态，防寒保暖上升为头等大事，恐怕要花一番心思。保暖不是穿得越多越好，否则会让血液循环不畅，正确的保暖方法就是穿着衣物尽量宽松，质地以羊绒、羽绒、毛呢等密度大抗风的品类为主。另外，热爱美食的朋友也可以大快朵颐起来了，牛羊肉、芝麻、花生等温性食物不仅可以给身体供热，还可以促进血管扩张，改善体表循环。此外，生姜、红枣有抗氧化的作用，还能有效的防止风寒感冒，可以适当的多加入饮食。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了解到，从12月6号开始，公交集团将调整523路、31路等6条线路，其中523路荣京东街到地铁荣京东街站路段调整行驶方向，取消永昌中路北口南行站和兴盛街西行站2站。同时，为配合大望桥交通综合治理工程，取消31路、138路、421路、985路、八王坟北北行站位，乘客需要向北步行约200米到景辉街东口站乘坐以上线路。 另外，提醒香河进京的公交乘客注意，从今年12月11号开始，938快的北京市区终点站从北京站东调整到大北窑地区的庆丰公园站和805并站，取消北京站东和大北窑南2站。同时，在三环主路双向增设双井桥南站，方便接驳7号线，同时延长线路首末车时间。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2021十大北京最美街巷日前揭晓，成为街巷治理成果的新名片，其中包括还原老天桥风貌的西城耀儿胡同，充满冬奥元素的延庆红川北路，时尚亮眼的朝阳望京小街，以及再现小桥流水人家的海淀五塔四路等。 2022故宫博物院年票将于本周三，也就是12月1号开始发售，截止日期是12月31号。市民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售票网站、故宫博物院观众服务微信公众号购买。年票限售50000张，分全价300元、半价150元2种，2022年当年有效，每人限购1张，每年限用10次。